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今天下午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0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小雨，最低气温11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长津湖持续热映，票房突破34亿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白皮书；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短期调高债务上限法案。好，下面是详细报道。首先来关注国庆长假史诗战争巨制《长津湖》掀起了全民观影的热潮。截至到10月7号，《长津湖》上映8天，票房已经突破了34亿元，并且打破了多项中国影史记录。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电影《长津湖》以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中的长津湖战役为背景，全情全景地还原了这场史诗战役。影片中宏大的场面令人震撼，动人的英雄故事更戳中观众的心，很多观众都破防落泪。 电影里面说的上一代的人他们不打这个仗，下一代的人还要上战场，看完之后心里真的是特别的敬佩志愿军战士们。 这些前辈他们是怎么顶着这样的恐惧一个人面对敌方的进攻的，前辈的精神值得我们去思考，值得我们去学习， 重温这段历史，珍惜眼前的生活，这样的时代来之不易。 电影《长津湖》持续热映，根据灯塔专业版实时数据，截至10月7号晚上9点32分，电影《长津湖》票房已突破34亿元，观影人次为6980.3万。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教授王一川认为，这部电影是战争题材影片的一次突破。 这部影片啊，它没有仅仅满足于渲染战争的奇观、战场的惨烈，而是重点营造了一种悲歌慷慨、气韵沉雄的节奏和旋律。通过这样一种美学基调的营造，展现了我军英雄主义精神。我们看完了还可以回味，去想一想我国我军我们的人民力量的源泉、英雄主义气概啊，它的来源等等。 电影《长津湖》由陈凯歌、徐克、林超贤三位导演执导，参与电影的工作人员超过了12000人。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认为，影片《长津湖》代表了中国电影工业化水平的提升，同时也是中国战争题材影片新的里程碑。 中国电影工业化一直在推进，我们看影片最后的字幕非常的长，可以发现有很多新的工种，它也说明我们电影制作的流程越来越规范，参与的人员也越来越多。长津湖的拍摄制作也采取了比较特殊的一种模式，三大导演各自发挥出了优势和特长。战争片其实最怕的就是见事不见人，长津湖应该说在人物塑造上花了很大的功夫，无论是千里还是万里，还是7年的主要的人物形象，都是栩栩如生。 再来关注第五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昨天在北京园博园落幕，近8万游客在现场体验了园林戏曲大餐。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国庆七天，京津冀三地的23家专业文艺院团机构以及多家民间社团联袂奉上240多场演出，现场吸引来自全国的游客近8万人次。中国戏曲文化周艺术总监程辉告诉记者， 中国戏曲文化周之所以称之为文化周，我们有一个特别重要目的，就是普及戏曲文化。在所有的园区里面有30多个点位，除了演出以外，还有互动、游戏、装置等等，整个的沉浸活动保守来说要500场。所有的专业演出剧目，包括社团在内，他们演出前都会介绍这个剧目，介绍这个剧种，然后演后呢会给大家有一个互动。 中国戏曲文化周作为国家级戏曲嘉年华，覆盖面影响力日渐深广，更稳步形成园林中的戏曲与戏曲中的园林情境互相编织的独有特色。丰台区副区长张杰说， 任丽如的大弟子怎么去讲沙家浜，你比如说他给你讲智斗，他介绍了智斗的整个剧情，哎，京剧就开始演了，他再去讲军民鱼水情，把这段故事再讲给大家，大家在旁边就接着在园林中去看，非常非常有意思，哎，完全是根据园林的景观剧情的特点把它融在一起，更打造成了一个浸模式的一场演出。 圆不圆北京园里，七家在京院团轮番献上丰富多彩的经典小戏、折子戏；忆江南园里，昆曲雅乐与水乡风情有机结合；晋中园里，非遗剧种石家庄丝弦、保定老调与地方特色剧种唐剧、梆子等登上从山西原址迁来的老戏台轮番歌舞；闽园里，园林版京剧《书说沙家浜》融入评书元素。北京京剧院院长刘同说，这个平台他们都非常看重。 从京剧院来讲啊，我们在这个平台上通过和戏迷票友的深入的接触交流，对京剧在北京广大市民中的这种推广和宣传还是产生了明显的作用。有一些戏迷票友就是通过在戏曲文化周这个平台上对京剧艺术有了初步的或者深入的了解，从而走进了剧场。 继续来关注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表了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白皮书，白皮书当中介绍，作为最早签署和批准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缔约方之一，中国一贯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不断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之路。白皮书当中指出，面对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全球性挑战，各国是同舟共济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坚定践行多边主义，积极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合作，广泛协商，凝聚共识，为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中国智慧，与国际社会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南非立法首都开普敦市市长丹·普拉托在7号表示，中国城市是开普敦的有力合作伙伴，他愿同中国城市就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强交流。开普敦市是杭州等多个中国城市的友好城市或友好交流城市。谈到即将在中国云南昆明召开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普拉托表示，在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发生的毁灭性火灾已经显示了全球气候正在变化，城市都应该顺应国际趋势，努力降低碳排放。再来关注经济方面，美国国会参议院7号晚间通过了一项短期调高联邦政府债务上限的法案，暂时避免了政府债务违约的风险，随后该法案将送交给众议院进行审议。美国太平洋舰队当地时间7号发表声明称，美国海军海狼级快速攻击潜艇康涅狄格号在2号呢，在印度和太平洋地区国际水域作业时发生了撞击，潜艇目前处于安全状态。有报道当中表示呢，事故造成了多人受伤。报道当中表示，康涅狄格号是美国现役三艘海狼级潜艇当中的一艘，属于美海军现有战斗力最强和灵敏度最高的攻击潜艇之一。报道当中表示，当前公开的类似事件可追溯到2005年，当时美国海军旧金山号潜艇全速航行时和关岛附近的一座水下山峰相撞，造成了一名水手死亡。 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 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三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四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路况方面的消息。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实时路况，目前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 2.1， 属于基本畅通。相关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曹丽，主播乐陶，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主播的朋友圈。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经济星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以上为广告时间。